第34集，时间还在走吗？许岩盯着自己和沈之交叠在一起的手，很虚渺地想。他把沈之的那句话，每个字，每个部首，横撇竖钩，弯折点捺，一点点拆分，又一点点重组，以确定自己没有听错，没会错意。他不记得安静了多久，只是忽然感觉沈直从身后贴近，呼吸声变得清晰。许岩还保持着开门的姿势，沈直握着他的手，然后慢慢的，他的另一只手环上许岩的腰，额头轻轻抵住他的后脑，好像在嗅他身上的味道。 许岩， 温热的呼吸在后颈暧昧的缠绕，一片寂静中，沈直低声开口， 他没说错，我喜欢你， 沈直闭上眼，把许岩搂紧一点，很清晰地说。他如释重负，他知道许岩一直在等这句告白，而自己终于能说出来了。也没有那么难，并不难。沈直想，只是几个字而已，为什么在过去几年里，自己会避免触及，会那样抗拒承认？一旦说出口，胸腔里就像有瀑布汹涌，无数想要说的话水珠似的争相恐后的迸溅，反而不知道怎么表达。可沈直觉得一句我爱你也许已经足够表达了。 哦， 沈直一怔，下一秒许岩把他的手拨开，转过身面无表情地问， 所以呢？ 我 沈直试图从他脸上找出一些痕迹，比如惊喜的、诧异的、震惊的、难以置信的，可什么也没有。许岩平静的不像话， 你在期待什么？期待自己说一句我喜欢你，我就要当场失去理智，感激涕零了？你觉得这句话很了不起？ 他靠在门边，双手环在身前，很淡的笑笑。 沈直，你这人挺有意思，我在你身边打转了4年，你嘴巴紧得跟什么似的，多一个字都不肯给我。现在分开2个月，你倒是说得出口你爱我了。早知道这样，我何必那么费劲，早点走不就行了？你觉得呢？ 许岩，我们好好谈谈，行吗？ 许岩的目光从他脸上停留很久，很突然地笑起来，只是笑的时候，同时有大滴的泪从他眼角往下滚。 算了。 他说完话就转身进屋，之后立刻要关门，沈直迅速伸手抵住，将门推开。许岩已经站在黑暗里，声音好像是用力克制过后才发出的。 你别过来。 沈直停在门边的位置，有些担心地叫他。 许岩。 他感觉到正有一种濒临崩溃死灰般的绝望从客厅的阴影里朝自己蔓延，像潮水，是来自许岩。 你怎么说得出口你爱我？我宁愿你讨厌我。 他宁愿沈直永远不爱他，宁愿沈直一辈子讨厌他，也不愿意在此刻听到他说我爱你。 雪原不是没期待过沈直会喜欢上他，甚至他每天每秒都在奢求，但他同时又无比清醒，沈直不可能是爱他的，怎么会有人在不遗余力地展示着冷漠、反感、不耐之后，还能说出一句我爱你？雪原也以为自己一直在盼望这句我爱你，可当沈直真的说了，他才发现自己原来那么不想听。 你还有脸说你爱我？我知道你喜欢喝什么牌子的酸奶，我知道你不爱吃芹菜，我知道你习惯坐在沙发的左边，你呢？你了解我多少？你不尊重我，你冷暴力我，你让我陷入自我怀疑，每做一件事就要逼自己反省。现在你说你爱我，你问问谁会要这样糟糕的爱？你他妈也配说爱我？ 门边漏进走廊的光，沈直就站在那道光里，可许言却怎么也看不清他的脸。沈直僵直着，像是挨了一巴掌，面色苍白，半晌才声音低哑地说： 对不起，是我性格的问题，我不会爱人。 不会爱人，你不能学吗？你是废物，别找理由了，不爱就是不爱，没见过这种让人心寒的爱。 他其实已经要站不稳了，如果手边能摸到什么东西，他必定就砸过去了，可许言仍强撑着。 滚，我不想再见到你。 真要命，身体里有什么在飞速瓦解着，一厢沉浸的感情，竭力自愈的伤口，孤注一掷的恐惧，自欺欺人的安慰。许言已经能够坦然接受沈直不爱自己，接受种种意难平，可他无法面对这种事实，嘴里说着爱他的人竟然那样残酷地将他一腔爱意踩在脚底，整整四年，这算是什么狗屁的爱？如果这就是沈直能给他的所有，如果许元早就知道，他一定一定不会在沈直说要试试的时候回答好。 许元， 沈直还记得不久前许言眼里掉下的泪，混揉着脸上不合时宜的笑，复杂的刺目。许言第一次在他面前这样哭，沈直哑着嗓子说： 是我的错，对不起。 他不知道此刻除了道歉还能做什么，他只明白迟来的告白是利刃，除了伤人一无是处。客厅里一片寂静，雪岩急促的呼吸声逐渐变为不能遏制的呜咽。他坐在沙发上，手肘撑着膝盖，眼睛埋在掌心里。 沈直，你真挺狠，我拜托你，就当我以前在犯贱，今天是最后一次，你放过我行吗？ 沈直感到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慌自心头升起，他朝许言走过去，许言却突然抬起头，眼里和脸上的泪水在昏暗中透着模糊的微光。 我已经被你弄成这样了，你别过来，别让我恨你。 他那点命悬一线的自尊到底还是在今天破了防，唯一能做的就是借黑暗隐藏自己的丑态，如果沈直非要拆穿，许言真的会恨死他。 走吧，沈直。 沈直的喉咙里干涩得像沙漠，几乎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缓缓转身往门口走，从阴影走向光亮地带，然后关上门，留给许岩完整的可供躲避与独自发泄的安全空间。他至此才真正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不是不会爱人，而是在不会爱人的同时冷情的伤人。许岩那么爱他，满腔丰沛滚烫的爱意恨不得全部奉献，可他却往一颗炙热的心上连续不断地浇了4年多的冰水。眼看他僵硬失色，最后满是伤痕地被许岩收回去，小心翼翼地想要再次捂热，祈求他放弃妄想，以后只为自己跳动。他今天的告白击溃了许岩那条硬撑的防线，他确实没资格说爱他。许岩在这段感情里饱受寂寞、失望、孤独、打击，倾其所有却得不到回应，而自己是罪魁祸首。冷漠自我，偏执盲目，别扭拧巴，作茧自缚。他对许岩亏欠无数，哪儿配说爱，只说爱又怎么够。隔着一道门，沈直听见许岩极度隐忍痛苦的哭声，没过几秒，门里传来一声重响，玻璃水杯砸到门上，又碎落一地，仿佛将沈直那些绷着的神经也砸断，碎片在胸口炸裂，蹦入五脏六腑，血液里翻滚着玻璃刺，痛得他垂下头，弓起后背，整个人都想蜷缩起来。